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52集，雷族使残。书房很大，秦放不在家已经有段日子了，很久不开窗，屋子里有点闷。司藤走到了窗边，刚把窗户推开，忽然愣了一下。秦放的住家是独栋的小楼，一排是连栋的，排与排之间隔着草皮、树、花圃和水池。秦放没有走远，席地坐在屋后不远处的树下，背倚着树干，低着头一动不动。乍看上去像是和树连作一体的影子，连轮廓都弥漫出悲哀的感觉。司藤注视了一会儿之后，动作很轻地掩上了窗户，内心里他有些同情秦放。 先是沉婉，后是安慢，普通人遭遇一次已属不幸，何况是两次呢？ 书房里有很多的书，历史、地理、玄幻、武侠。司藤的指尖在立牌的书籍上划过，却没了取悦的心情。过了一会儿，司藤俯下身仔细去看书柜的下层，那是一本一本的相册，也好，拿过来解解闷吧。司藤在书桌前的转椅上坐下，随意抽了一本。不少的老照片，但从服饰上看都是建国之后拍的，比如板正的中山装、劳动标兵的奖状、80年代时流行的的确良衬衫。翻着翻着，司藤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忙往前连翻了好几页。那是一张彩色的照片，一家老小在旧式的老宅子前拍的，照相者取景的技术很糟，原本应该是位于照片正中的人物被偏到了右边，左边露出了好长一段的青砖墙，那墙上密密麻麻的爬山虎中间露出了一块浮雕来，雕得不精细，但依稀可以辨别出轮廓，是一个长发的跪地女子，双手捧着类似一片树叶。别人看了或许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对于司藤来说，那真是太熟悉了。这个图画里，那片树叶上面，应该还握着一条蚕。神话传说中，黄帝正妃雷祖是养蚕缫丝的缔造者，这幅图画的就是雷祖使蚕。司藤的心里咯噔了一声，飞快地翻检相册，很快又让他找到了另外的一张照片，拍的是宅子周围的景色，果然是一色的老房子，青色砖墙，雷族使残的雕砖，相邻的两家之间狭窄的街缝，跟记忆中有偏差，但仍然大致相似。这个地方司藤是去过的。秦放很晚才回来，开门时看到灯已经关了，还以为司藤是休息了。一开灯，忽然看到司藤就坐在沙发上，难免吓了一跳。 还没睡？ 司藤把那照片递过去。 这是哪儿？ 我们家在乡下的老宅子。 秦放接过照片看了看， 现在都荒废了，很少人住，当地政府之前还跟我们联系过，说是外地的开发商想盘下整块地方盖度假村，后来大概是没谈拢，不了了之。 你太爷爷那一辈是做桑蚕丝生意的？ 秦放点点头。 行家一代自古就兴养蚕织布，我太爷爷那个时候整个镇子都以育桑养蚕闻名， 所以你看到了，盖房子的时候都会特意雕雷祖，雷祖使残，求祖宗保佑。生意好的时候，一度还和沪上的大型纺织厂有过合约供应缫丝。后来竞争不过外国人的洋布，加上形势动乱，也就逐渐衰败。到我爷爷这辈，就没有再继承祖业了。 这个地方，我去过的。 你去过？ 秦放有些惊讶。 那是什么时候？ 司藤没有回答。那是什么时候呢？好像是1936年左右吧。邵衍宽是华美纺织厂的邵东，厂子和这个镇子素有生意往来，不过那次去不是为了公事，待腻了沪上，换个清新朴素的地方踏青游玩而已。当时江南一带以育桑养蚕为生的镇子不少，但唯独在这里家家户户都有雷祖的砖雕。司藤还记得当时镇子上的小作坊主们对邵衍宽都很客气，邵东家长邵东家短的，当时里面也有个秦放那个长得圆滚滚的太爷爷吗？不记得了，完全不记得了。司藤沉默了一会儿，从秦放手里把照片抽了回来。 明天安排一下，我想过去看看。 夜里想起白天那两个警察说的话，单志刚怎么也睡不着，一会儿觉得门没关好，一会儿又觉得卫生间好像有异动，翻来覆去出了一身的冷汗。他索性爬起来坐着，想打电话约朋友出来作陪，又觉得太晚了好像有些不大好，翻手机的袋儿，发现了好几条的未读信息。今儿一天简直太忙了，单志刚都没顾得上看。这是单志刚沪上的一个供应商发的，是他公司里的大客户，所以对方对他交代的事情也非常的尽心。 单哥，你托我们查的那个地址我们已经查过了，圣母院路就是现在的沪市瑞金一路，御园早800年就拆了，但是附近上了年纪的老人对邵家都有点印象。早年呀，邵家开过纺织厂，在邵衍宽手上败了。1949年的时候，沪上要解放，很多有钱人变卖家当坐船去宝岛。据说邵衍宽带着三姨太上了船，大老婆和儿子都没带，不过他也得了报应。他上的是万平轮，这事儿当时挺轰动的。沙哥，你可以百度一下。大老婆和儿子据说一直留在沪上，我们还在问，应该没离开过，说不定就住在浦西这一带。 万平轮？ 单志刚愣了一会儿，他打开了电脑网页，在搜索栏输入了万平轮几个字，跳出来了不少条目。单志刚点开了一看，1949年大型客轮万平轮号从沪上出发前往宝岛台湾，没想到遭遇了海难，意外沉船，造成近千人死难的悲剧。好吧，好像是一艘国内近代史上的泰坦尼克号，但是秦放打听这个干嘛呢？单志刚满腹狐疑，把手机上的短信截了屏，连同电脑上那一条拍了照，一起微信发给了秦放。秦放很快就回了两个字： 谢谢。 收到回信的时候，单志刚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3点。看来这个夜晚，于己于他，都是不眠夜。为了赵江龙的案子，张头又跑了趟历县，刚到历县就接到了历县警察的通知，一是贾桂枝已经出院了，二是他申请领回了赵江龙的尸体。领回就领回吧，毕竟是人家的老公，法医既然验过尸，总不能旷日持久地放着，还是早日入土为安的好啊。只是贾桂枝已经出院这件事，张头恼怒得很。 没跟他说明情况，对方的目标是赵江龙，他作为亲属现在出院很危险，没申请保护他吗？ 那头的干警没精打采的， 当然安排人盯着了，不过人家不领情，说要为赵江龙报仇，不怕，就怕他不来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什么年代了还搞这种私人复仇主义，法治社会了一点意识都没有。 总会遇到这种不理性的受害者家属，张头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。不过金市上还算方便，赵江龙那一层有控制房，跟业主联系之后，几个干警就已经进去蹲点了。张头赶到的时候，几个人正坐着吃盒饭，当张头问起有什么异动时，都回答说没有，除了早上贾桂枝出来扔了几趟垃圾。张头又问， 垃圾翻了没有？ 几个人面面相觑，过了一会儿都有些悻悻的。 不是吧张头，闲的呀，他又不是犯罪嫌疑人，翻他的垃圾干嘛呀？ 张头瞪了他们一眼，自己转去楼梯间看。20多年的办案生涯中，他是颇有几次通过翻查垃圾得到线索的经验，虽然不是次次都灵，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万一有所斩获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